我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七不八，塞罗塞罗的塞罗，塞罗塞罗的塞，塞罗塞罗的塞。心中的欢乐在天装不下，老人和小孩在天燃了火。

的心为你跳荡，青春，铭记。